十年一次政府换届，我们一起见证历史。 洗礼新政开局，中国改革何去何从？ 三地化新闻，2013两会特别节目。 各位凤凰 U Radio 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三地化新闻2013中国两会特别节目，我是朱明奇。今天和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香港的财经时评人卢奇元先生。卢先生你好。 你好。 卢先生可以稍微靠近麦一点吗？这个声音非常的遥远啊。这个卢先生经历非常的特别，是现在是在香港从事这个管理咨询方面的这个工作，但是卢先生本身也是在内地，在四川跟这个山西都有成长的经历。而且今天很重要的一点，请到卢先生来为我们做这个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解读，是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卢先生有体制内这个经历，以前是有这个财政部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因此看到这样的一份总理的一个政府工作报告，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准确的讲，这五年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取得的这个在金融风暴期间还取得了骄人的发展，这是不容易的。同时呢，这个报告中呢，对未来呢也做了相应的规划。不过呢，就是有些问题和矛盾累积到相当尖锐和突出的这个程度了。对问题和矛盾的这种描述和解决的思路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强化或者是深化。 听得出来，这个卢先生对于这个总理报告当中有一些地方是有自己的这个疑惑的。那我们这个分开来讲啊，今年政府要到换届了，所以说这个改革的话题又是再一度的成为了这个关注的焦点，大部制的改革。今年说哎有这个大什么部，哎这个之前听说非常多的各种的说法也是不断的在变，说这个政府要合并。那么一个流行的说法呢，就是这个合并了之后呢，政府的职能就会进行一些调整。我注意到的一点是在温总的刚才的这个记者会里面提到说要削减啊行政的经费啊，简化行政手续，勤俭办一切事业。卢先生觉得这两者之间这个它是有必然联系的吗？是不是我们简单的认为啊，这个大部制撤并了以后，哎就可以把这个行政经费就给它缩减下来，这是有必然的关系的吗？ 大部制改革这不是第一次啊，比较激烈的改革是在上一任总理朱镕基的这个最后任期里边进行的。而且改革的力度是巨大的。最后的结果来看，没有发挥到当时预期的目标或者是目的，没有达到目的。政府呢，整个的从规模到经费仍然在继续膨胀。膨胀的这种情况呢，变得非常严重，甚至成为中国一个非常主要的问题和矛盾呢。那么为什么大部制解决不了规模和经费的膨胀呢？主要是因为对政府职能的这个定位这个理解上面还是没有达成共识。实际上部的大小并不能解决职能问题，现在在政府职能里边有些应该交出去的职能没有交。比如说应该交给法律来解决的问题没有交给法律，应该交给市场的问题没有交给市场，应该交给社会组织的问题没有交给社会组织。不但没有交出去，反而因应问题而在强化政府的部门和管理，这个是思路上的问题了。就是如果你比如说毒奶粉，你比如说有毒食品，这个不能再强调加强管理，加强政府的管理。 这个好像是普通这个老百姓的一个很直接的反应啊，我出了这么多问题，那政府多管一管啊，应该多管一管啊，为什么不对呢？ 本质上讲，类似于像这种事情是应该交给法律的。比如说如果建立了集团诉讼制度或者集体诉讼制度，那个受损伤的老百姓会拿着那罐奶粉去打官司，那么他得到的赔偿可能是一亿罐奶粉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那么奶粉厂呢，因为老百姓的这种监督更为这个广泛，更为密切，或者更没有，更加没有漏洞而变得自律。但是如果这个事情老百姓拿一罐奶粉打官司，最后赔一罐奶粉，然后只能交由政府来监管，那么政府监管的这个部门和这个人最后就会去跟奶粉厂博弈， 博弈的结果，政府的行政成本增加，企业的成本增加，但老百姓的利益可能得不到保障。所以政府的职能转变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定位的转变、目标的转变和职能的转变。如果把法律交出去，那么这个部门基本上它就是制定法律和监督法律执行就行了，它不需要再去管企业了。 嗯， 那人数会下来，经费和规模都会下来。 所以说我的一个理解，这个卢先生的一个看法是，政府如果要真正的这个职能转变，其实很直接的一个改变就是变小。 对， 可以这样理解。 对，它主要是政府只管它要管的事情，而且把它管得非常好。 什么是政府要管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政府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规范整个的法律、市场秩序和完善社会组织的自组织的治理，这三件事情都是政府要做的。反而政府不该做具体的事情。做具体的事情做得越多，问题和矛盾就会越多。因为当你是一种惩罚性的、行政性的这种行为出现的时候，它使得做这件事的部门和人有太多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卷进去。那其实对政府来讲也不是件好事，对老百姓当然更不是件好事。 那这个卢先生之前有在这个政府服务的这个经验，其实在中国政府的历史上，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国务院这个机构的改革是来来回回改过好几次。那之前您觉得比如说新一届政府在这个制定这样的这个方案或者说在执行的过程中，他有没有吸取到以前的改革失败的教训，或者说走的弯路，或者说遇到的这些问题，这一次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在这一轮的改革当中？ 我想给你一个结论，靠政府自己来改革政府，它可能进化的这个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当一个人拥有一些管理的权利，实际上这个权利不光是管理的含义，还有利益的含义在里面的时候，你让他自己切割是困难的。所以我始终认为，真正的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或者是这种大布置啊，或者是这种机构改革，只能是通过立法机构进行。如果以为国务院自己可以改自己，他会把一些不该干的事情改得更大，该干的事情可能会放得更小，因为该干的事情往往是困难的，是有压力的，是得罪人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改革是由全国人大进行的话，像类似于像美国这种财政悬崖，他突然钱没了，你爱改不改啊，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改革会更符合这个国家整体利益的需要。 所以您的看法是，只有当这个全国人大来行使这个主动权的时候，政府的改革才有可能真的是有的放矢，这样去 做。对，实际上国务院的权力也是全国人大授权的。 对， 对，他认为你应该做的事情，他给你做一个规划。其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权力应该是上缴的。如果不断的自发的扩权的话，不断的自发的扩充部门和扩充经费的话，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人大没有履职尽责。 所以说今天可能我们在讨论这个大布置改革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它这个授权或者说这个主动权来自于哪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家值得思考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您刚才不断提到的这个立法的这个问题，其实立法我们可以理解也是在全国人大的这个权力这边。您的一个这个论点是说，很多的事情应该以立法的这个手段来解决，那这其中也包括像环境啊，或者说像这个现在这个资源这方面的这个矛盾嘛。 对，其实我们那个在法律体系上面，基本上构建的这个完成，基本的架构出来了，也基本上比较完善了。但是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一些基本的东西，最核心的东西，他这个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到位，比如说像集团诉讼这种事情。这个本来法律建立是给我们的老百姓或者公民或者是国民或者叫人民提供一种武器的。法律本身是应该成为他们保护自己的一种工具，如果没有这种工具不能交给他的时候，这个整个的体系建立变得没有意义。所以我始终认为两个法律非常重要，一个是要把这种集体诉讼的这种体系这种工具交给老百姓，另外一个要建立反干预法，要对政府不恰当的 扩充职能和权力的行为进行司法管辖。 嗯， 这样的话呢，反干预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应该交给法律的事情，你不能再上了。你再上的话，你越过界限，那么应该有反干预法来制约或者制止。 嗯， 行政诉讼是你犯了错才能管，你越界的话没人能管。 嗯， 所以如果是一个法律武器交给老百姓，一个是限制行政权力的这个越界或者非法干预，这两个交给器交给拿出来，整个的法律体系可能真正变得有价值， 嗯， 变得非常有效率了。 这个我不由得想到一个这个词，之前是我们也谈了很久，宪政。 对， 宪政其实卢先生在这里不断的强调说，政府应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剩下的事情交给法律来管，然后包括跟这个习总书记说的把这个权力关进笼子里、 嗯、 这个其实说的就是一个宪政的事情。咱们的应该是不是得把这个事情给定义清楚啊？你政府的职能究竟是什么？现在，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行政诉讼法，我们之前在这个两会之前做的任建宇这个劳教的这样的题目，我们发现任建宇包括他的律师，现在能够去跟重庆劳教委跟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制度去对抗的，他们就靠的是一个行政诉讼法的这么一个东西在打官司，所以也让人不由得产生一些疑惑。有的时候让权力给自己编一个笼子，他究竟能不能够把自己给装进去？这确实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好，三立话新闻，我们今天为大家解读啊刚刚公布的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卢奇恩先生，休息一下，待会儿。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2013中国两会特别节目，我是朱明奇，今天和我在一起的是香港的金融时评家卢奇源先生。卢奇源先生之前也在这个财政部供职，今天和我们一起来为大家解读新鲜出炉的中国政府报告。那这个卢先生本身有这个经济和金融方面的背景，就我们也注意到总理的报告里面其实大的篇章都是在讲经济和金融，您觉得在这里面讲的很多，我们成功应对了这个金融风暴啊，这个或者说中国经济前段时间的这个起伏，这当中他认识到了我们接下来有可能遇见的或者说有可能经历的风险和挑战了吗？ 我们的确是用成功应对这四个词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在这里边呢有一些观念呢要可能更冷静更清晰一些。就是我个人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未结束，甚至它的第二期或者叫第二季可能很快会到来。我们只能说我们应对了金融风暴的第一期或者是第一季或者是前期，这样呢对整个全球的这个经济的这种理解和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呢会保持一种冷静客观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应对金融风暴有成本有代价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在2008年的时候应该开始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的，但是由于为了保就业，为了应对即时的危机，这个调整过程呢滞后了，被推迟了。相反， 2008年恐怕还有个奥运会的一个问题。 对，相反呢，美国甚至欧洲利用这个危机呢做了结构性调整，美国是比较明显的。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在短短的这几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能源的自给，而且它的能源的供应价格远远低于中国。 美国发现了这个页岩气啊，这个是 对。另外呢，美国的劳动力价格调整速度非常快，到今年美国的以前他的从事金融的这个人的这个收入是非常高的，高出其他行业几倍甚至数十倍。现在呢他们开始回归一种理性，现在在美国年轻人大学毕业打工最高工资不是金融， 投行不是唯一的选择了， 不是最佳选择。 那 高端的人才开始向高科技啊向生产部门聚集，这个过程它一旦完成调整，特别是 对要素价格、劳动力价格完成调整之后，它的国家的整体的竞争力会上去，特别是对政府的这种支出压缩下来以后，美国的整体竞争力会上去，这也表达为美元在四次 QE 之后仍然强劲。 嗯， 货币的汇率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是表达一个国家的生产效率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嗯， 反观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采取的是资产膨胀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要素的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的调整呢，非但没有到位，还进一步扭曲了。 嗯， 现在中国在个人收入里边高端的领域可能是属于公务员和从事金融业务的人员， 没错， 他们是跑龙套的，他们不应该高的。 嗯， 而那些创造价值的行业或者是生产部门的工资呢相对削弱了，这个局面呢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在经济上面我们还需要结构性调整，如果结构性调整的速度慢了，甚至调整的效果不好的话，我们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或者是更深刻的危机。 嗯， 在这个事情上，在时间节点上，我们可能也要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或者说对汇率、对货币的这个情况也要做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个人就我们个人的一些观察认为，美元的这种转强可能不会拖太久啊，有可能在12个月之内可能可以有机会见到，甚至更短一些时间。 嗯， 那它可能对香港、对国内的经济呢会构成一定的影响。我们在香港的观察也看到，在这一两年已经开始出现国内资本向外溢出的情况，这也表达为中国的外汇储备结余在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出口还在增长的这个同时，外汇储备呢停滞下来了， 嗯， 停顿下来了，它表达了一种资本的流动的方向。 您刚说的溢出，我的理解就是开始逃离中国了。 对对对，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当然没有出现恶化的情况，但是这种信号、这种方向性的改变是明确的。所以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所以我们还在考虑，就是对一个是对经济的危机的这种认识，是不是真的结束了？ 嗯， 全球经济进入复苏，进入一个非常好的发展阶段。 嗯， 这个事情还是有待观察的，要谨慎。 这个结论没有办法下得这么早。 对，不能现在就下，尤其是对这个全球经济形势的这种判断，我觉得保守一点是有利的。第二个，对中国现在经济的状况的判断，就是中国经济现在一直在膨胀，或者是急剧膨胀资产的这种相关类的东西，就是资产在迅速资本化和价格在膨胀。创造价值的部门和这个产业或者是这方面的发展呢是不足够的。 嗯， 在这方面呢，我们政策上是要有所倾斜的。另外，我加一点点的内容，就是不要把一个国家的经济上的一些改革或者经济上的问题简单化、简单的寄托于货币政策。 嗯， 货币政策是非常有限的，就是不能想象，就是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是因为货币政策，那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货币政策它有它的局限性，它有有效性，但是有局限性。 嗯，这个卢先生刚才最后补充的这一点啊，关于这个货币政策的，是大外界对于这次两会的一个人士的关注点，就是未来人行的这个行长的人选。我记得这个18大的时候，我是在北京采访，当时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彭博社的记者就专门提了周小川行长这个问题，问周小川行长是不是考虑退休。我还印象很深，当时他的回答是说人老了一定会退休的。那所以大家外界的解读啊，对于中国人行的这个位置啊，也是关于这个人，比如说一个是人民币汇率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走向，也是非常的关注。相信在两会的经济领域，这次的这个一个是央行的，包括一个财政部部长的这两个职位，哎，会是一个财经媒体重点关注的方向。那刚才说到一个金融方面的一个，或者说经济方面的一个风险，那在其他的，在中国可能更内部一些的事物，比如说中国的农村、中国的这个城镇化的这个问题，或者在中国的土地这一方面存在着什么样的风险？ 其实提出城镇化这个思考呢， 在很大程度上跟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有关系。因为提出城镇化这个过程会使得现在停留在沉积在或者是囤积在农村的这部分资产迅速被资本化，并且它也在整个市场流动起来。这个整体的思路跟以前的思路是吻合的，但是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是不吻合的。我个人的观点是，应该正确描述这个城镇化，就是城镇化是工业化的自然结果，不能提前在工业化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或者那个时期的时候提前强制性的进行城镇化。所以我反对推动或者推进城镇化进程这句话，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因为当工业没有形成，工业没有对形成对农村劳动力的聚集的时候，这个自主的城镇化那将是形成一个没有工业基础的这样一个城镇化。那么劳动力这个农村的人口聚集成城镇，而这个城镇没有工业支撑，那这个城镇是没有未来的，没有前途的，可能会变成墨西哥化。这个什么事情它都有一个 墨西哥化的意思是 贫民窟化， 贫民窟化， 贫民窟化就是形成若干个超大级的这种城市或者是城镇的聚集区，而大部分人无法得到充分就业，甚至根本就无法得到就业，而处在一种勉强维生的这种非常悲惨的这种生活境遇，这个是不好的。我反而认为我们应该借鉴日本、韩国、台湾的农村的进化的这个经验。其实农村进化里边包含了两个很重要的含义，一个就是农村要形成一定的经济组织，就是形成这种农村的合作社或者是生产联社，这种经济组织使农产品的这个价值和价值进一步发挥，农民的权益得到保障。另外一个，农村的这种非经济的组织，这种具有社会自组织的这种形态要尽快的完善，像以色列的公社的这种形态，要一定的组织起来，使农民的拥有正常的这种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他的一些其他的职能吧，包括社会保障的一些职能在里边。 我的理解就是，如果太急着让农民全部变成城市的居民，这个可能是一个拔苗助长的一个。 对，这个是，但是我是同意，就是，要尽快的结束中国这种农村歧视，就是对于农民的自由迁徙啊、流动这种权利， 主要是在户口跟社会保障的这个上面， 要给予他们保障，但是不主张把他们驱离土地。不主张把他们驱离土地，使他们离开原有的家庭环境、家族环境或者是一个社会环境，不能把这个社会环境切割粉碎、沙化，这个是不好的。 也就是说，我听上去可能一种咱们说的比较理想化的一种情景，就是说，如果说农民能够在一种既不驱离原来的土地，又能够得到相对城里的这个居民一样平等的这样的保障的社会保障或者说公共服务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 对对对对，事实上，农民现在拥有非常重要的财产，这个耕地、林地啊，他们这个财产呢，这个潜力是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可以继续提高的。现在如果让他们跟财产进行切割，那个这些财产归另外一部分人，他们没有这个财产，然后他们成为城市的居民，那就成为国家的社会保障负担。这个国家需要拿出大笔的钱来完成这个社会保障，同时呢，他们的资产呢又会流到另外一部分人手上，这个过程可能不完全是一个商业的过程，它也存在着一些政治和社会上面的严重的一些问题， 就会有非常有可能造成进一步的社会的贫富分化。 对，因为中国这个3000年历史，每一次都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这个不是养吃人，像英国的工业化那么简单。因为中国这个每一次的王朝更替，跟这个土地大规模集中有关。 我们要避免历史的经验教训呢、啊。 嗯，好，这个卢先生从这个经济的话题啊，是为我们联想到了历史。好，我们这个今天还最后一部分，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香港啊，这个一国两制的话题。休息一会儿，三地化新闻继续为您解读政府工作报告。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2013中国两会特别节目，我是朱明奇，今天和我在一起的是香港的财经时政评论员卢启源先生。我们刚才谈到了这次两会几个全国性的议题啊，大布置的改革啊，包括金融跟这个城镇化的问题，说一说这个香港。其实每一次你看这个北京啊有大事聚集的时候，香港的记者去跑过去，通常我都可以预见得到大家会问什么问题。哎呀，中央政府对于梁特首是不是还支持啊，一国两制会不会收紧啊，这两个问题从十八大问到两会，基本上呢，说实话，我这个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我都预料得到这个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回答。比如说啊，这个昨天人大发言人傅莹就说这个一国两制不会收紧，会保持这个香港的繁荣稳定啊。那当问到对于特首的这个支持度的时候，也是回答的，就是说哎，中央对于这个梁特首是满意的，是支持的。但是我觉得在这样不断的提问的背后，其实反映的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香港的记者也好，香港的市民也好，越来越怀疑这个问题他所得到的答案，这背后有一种很深的一种焦虑，就是说就好像一个老婆不断的每天问自己老公，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虽然每天得到都是哎呀我真的爱你，但是他不断的这么问，其实就表现他这个心里真的有一种不安全感。我不知道卢先生是不是这么看。 香港呢到了2012年回归15年，回归15年呢、其实确实应该进行一次这个从上至下的深刻的反思或者检讨。就是回归15年的实践怎样呢，我们当时设想的一国两制的一些内容和目标实现到什么样呢？当然了，这回政府工作报告里边是高度评价香港这个实施一国两制的这种实践。 是 我在香港待的时间比较长，接触的各方面人士也比较多，从底层民众的看法，或者是从中产阶级一直到底层民众的看法，可能未必尽然，大家还是有一些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的。那么香港表面上存留的一些重大的争议问题，我个人认为不是核心问题，类似于像这两天热闹的奶粉问题啊什么的，我觉得不是核心问题。核心的问题是香港的这个经济问题，包括一些正常的问题，我都认为是茶杯里的风波，不是很重要。其实核心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就是香港总体上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速度和水平上面落后于内地，也落后于原先的像韩国、像新加坡。那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原因是多元的，但主要的实际上是香港内部的治理有问题。其中核心的问题是财政问题，也就是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刚刚公布。 对，财政预算案公布了，并且取消了勾地。这个我连读了香港的30年的预算案，我是从83年开始读到2013年的。我对整个的历史过程，我个人认为我应该是熟悉的。可能我现在接触的香港人里边还没有人读30年。那么我是觉得香港的这个税它要深刻的理解，就是香港的名义税率很低的 16.25%， 对， 全世界最低。但如果你有时间去采访一下香港的家庭，特别是中产阶级以下的家庭，他们的实际税负是非常高的。我的计算结果是超过60%。 60%？ 对， 我收入的60%都最后不落到我的口袋里。 对，是以税和类税支出的方式出去了，它没有变成你的应享有的这种收入带来的财产或者是消费。香港的老百姓的消费现在变得很低了，购置财产的能力就很弱了。现在香港的整个股市里边本地人投资只占到不到4%， 其他的投资是 来自于国外和大陆的投资者，香港本土的投资只占4%，这是历史最低水平了，这个是值得思考的。那么什么叫类税性支出呢？ 嗯， 就是你支出中除了税以外，那些本不应该支出的一些的收入，比如说像房价里边那些收入， 这个每个香港在生活的人都有感触。房价 在房屋支出中，如果房屋支出所有的类似于公楼啊，或者是租金呐、啊，如果他的房屋支出占到你收入的30%，是个合理水平。 嗯， 超过30%的部分，我们管它叫类税性支出，相当于交税， 就已经好对，相当于被征了税了、啊， 被征了税了。所以香港的税收的负担非常高，但这个税又不是被政府征走了。 嗯，那是被谁征走了呢？ 被类似于地产开发商啊，类似于其他的不动产持有者，他们征收了。 嗯， 那政府在这方面起的作用是不足够的，或者是政府没有履行他正常的职能。 嗯， 正常的职能，政府要规范一次分配，要强制性调节二次分配，实现转移支付，这个政府没有做到，所以香港产生了一大批世界顶级的富豪。 嗯，这些富豪往往都是房地产业的， 他们是通过收税来形成富豪的。 嗯， 他们这个税收导致于香港本应产生的比尔盖茨、乔布斯什么的，通通就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把钱交了税了，就不可能再进行创业投资。 嗯， 就是你创业和投资，你的利润也无法跟地产商相比，因为它有税务局。 嗯， 所以其他的产业就变成百业萧条、一夜兴旺。 嗯， 这样一个局面，这样一个局面还可以维持多久呢？我个人的看法，如果香港不进行坚决的、彻底的税政变革的话，到了2017年，最早是2017年，或者是再晚一点，香港将失去预算，香港将需要中央政府给予财政补贴，香港的18万公务员的工资有可能发不出来。 这是一个很危险、很可怕的一个场景。 对，但是这是个现实的事情。香港人的焦虑是来源于香港人对未来经济的发展的不确定。 嗯， 虽然我们说这个制度、法律都很好，说的诸多诸多很好，但是它里边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在83年之后逐渐形成、累积、激化，而没得到解决。这个事情，香港的行政当局、立法当局要考虑，香港的市民要考虑，中央政府更要考虑。 嗯， 因为大家必须携手、齐心携手、同力，把结构、现存的问题说出来、摊出来，寻找到好的方案，把它得到根本性解决。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尽快解决的话，香港呢？我用一个形容词吧，就是有可能像以前很多的繁华的城市那样的变成一座废都。嗯， 变成一座废都， 变成一座废都。 嗯，这个是一个听上去非常刺激的预言。 对，这个词不是我第一次提出，但是有人提出，我是再次引用一下子。 嗯， 其实我们对新一届的这个政府，这个新一届的这个北京的这个政府和新一届的香港政府都寄予着厚望，希望他们能够抓住关键问题，解决问题，不要再停留在奶粉问题上。因为奶粉问题，当然奶粉问题也看到处理的手法，因为奶粉问题你可以把它变成税收问题，也可以变成补贴问题。 嗯， 它为什么就变成了一个三罐的问题了呢？它很 两罐，确切说 两罐，就是当你变成一种行政管理的时候，香港在退化，因为它是一个经济体。 嗯， 它应该是个税收问题，如果你不想增加这个麻烦， 嗯， 那就是一个补贴问题，就是香港的老百姓可能买奶粉贵了，那么给吃奶的孩子一点补贴，这个我看大家都能理解。 真是， 嗯，但你为什么要把它变成两罐的问题呢？我没想通，行政管理上面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了。 嗯，这个也恐怕是现在特区政府它这样的一个刚上台一个低名望，然后呢，上台之后 两个，一个施政报告，一个财政预算案，也是不断的需要有一些修补名望的措施。我看出来是政治上的一种考量，他有他很大的压力在那边。 对， 刚卢先生提到说2017年恐怕是香港的一个节点，2017年同时还是这个普选计划的这个普选年。 对， 如果说这个经济的问题跟政治的问题，如果说这个撞在同一年的话，好像就会有一个火星撞地球的一个叠加的一个效果。所以真的是今年我们来看香港的财政预算案600多亿还是有这个盈余。 对， 但是您刚才说了，说到如果到了2017年财政失去财政预算的话，这会是对于，且不说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对于市民的心态上，或者说对于这个城市的一个气氛，我现在都很难想象届时会产生一种如何破坏性或者说毁灭性的这样的一种影响。所以您这么一提，我倒是觉得香港的这种焦虑恐怕也不只是这个奶粉的这个焦虑，恐怕只是非常表面的一个东西。那这个最后说到一个港人的一个信心的问题，那真的您说了存在了这么多的问题啊，这个类税性的这个问题，那对于中央政府来说，香港人有什么期待吗？在这样的问题上，还是中央政府是没有办法做到干预到任何事情？ 现在这个事情上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就是一方面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不希望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进行干预，或者 没错， 或者过多干预。但是呢，事实上一国的含义可能大家都理解不清楚，我来说一下子。比如说香港的地权，到了2047年的时候，它这个香港的地权是归中央的。 2047年，也就是50年之后，回归50年之后， 对，它是归中央的。 您这么说有根据吗？ 我们的基本法里是明确的。 这个 OK， 对， 50年， 对，我们中英谈判里面，50年不变的原因里面是有具体内容。 五十年一直有人在争论说50年是一个虚指，还是说这是一个实的数字？ 有实质性内容的。那么土地制度要不要变？附着于土地上的地租要不要变？香港的财政制度要不要变？那么中央，你说他不管，他的东西他，你说你不能说话，这好像不太对头啊。他如果要管的话，他怎么管呢？因为一国是主权的，主权包含了政治管理主权，也包含了经济管理主权。政治上的主权除了一面旗子还有其他的含义呢，经济管理主权当然有具体的含义了。我个人认为香港的老百姓应该借助于大陆的善意推动香港本地的改革，因为中央政府无异于在香港抽水占便宜，他只会帮你，特别是帮到老百姓。老百姓，香港的普通的市民很难跟现有的体系做博弈，借助中央的力量做博弈，使香港的制度更合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香港的老百姓认为中央不要管，不要插手，那么就是现状，结局是可以看到的。你刚才说到失去预算，香港不是第一次。香港在回归的时候，在董先生任内就失去过预算，出现过赤字，那一次导致了董先生离职，后果是严重的。就是当港币急剧升值，进入到严重通缩状态，香港的所有的这个财政的收入的体系不足以支撑，这个事情如果美元真的急剧转强的时候就看到了，而且可能不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们所说的危机描述不是一个遥远的未来，是可以计算的一个时间。而且香港的表面上的财政结余看上去很多很美丽，但实际上我们经过上一次的危机就看到了，上一次危机的时候迅速的财政结余减少，如果不是中央采取立刻的措施，可能这个事情还会再严重。所以大家在讨论香港问题的时候，有些习惯上的思维方法可能要改变，就是认为香港经济很健康，很完善，法治很完善，认为香港不需要这个中央政府过多干预，有些想法可能要更开放一些，因为开放的结果是，其实永远是双方博弈，和多方博弈比起来，多方博弈更好。如果香港只存在一个两方博弈，或者是 狭窄的范畴，加入进来一个博弈的主体，对市民的利益会放大而非缩小。 嗯， 其实我看了看，如果要是改变香港的税政税制结构，可能三方的博弈是必须的了。 香港市民、中央政府还有香港政府。 对 啊，好，这个卢先生今天虽然说话题说到最后，感觉到这是危险重重啊，这个前途路漫漫。但是另外一句话，这个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大家看得长远一点，有的时候我相信卢先生这个财政方面的背景，有的时候做出一些保守的估计，应该是对最后的实际结果应该是有帮助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多。非常感谢卢先生今天参加三 D 化新闻的节目， 谢谢， 也非常感谢啊您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到今天对于三 D 化新闻这个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个解读。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我们今天的这个全媒体互动话题是在温总刚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啊，这个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啊。那作为各位这个直接是这个被倾斜的对象，各位可以打进电话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你我们用一个台湾的说法，你有感吗？你就是真的感觉到了这个民生的倾斜吗？欢迎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的手机一键call进来，现在就可以了，马上开始。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今天刚刚为大家一起这个解读了刚刚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在民生的这一块，温总就提出在财政方面要继续啊，是继续向民生进行倾斜。那相信你和我一样都是这个被倾斜的对象了，那么究竟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这个民生的政策中受惠呢？或者说你的感触有多大呢？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可以拨打1872346。那在今天的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各地的这个房管局啊，据说都出现了漏夜排队的现象，就是在两会召开前夕，因为这个国五条打压楼市价格、打压房价的这么一个政策一出台，细化的一个具体的实施原则就是你的这个买房的差价要征收 20% 的这个税，因此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房管局漏夜排队，要抢在正式实行之前要把这个房子给卖出去。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应该是贺先生。贺先生你好，是沈先生，来先看一下沈先生。 你好，你好。 沈先生是从哪里打来？ 我是从深圳打来的。 深圳，您怎么样看这个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民生政策？您觉得您受惠了吗？ 我感觉是这样啊，我也这直说吧，我都80岁的老年人了啊，还是老共产党员。那么在党的十八大召开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个老党员呢，给十八大提出了5点建议。那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反对腐败，那么民生问题呢也提了，那么这个提了这个民生问题呢，主要是要求呢加大财政投入，尽快的改善民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要推倒在压在我们中国人民头上的四座大山。 哪四座呢？ 吃不上饭，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上房。这就是现在压在我们中国人民头上四座大山。 嗯， 那么我们的执政为民呢，一定要要解决这个四个问题。那么在吃得上饭，那么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民呢，一定要有享有就业和生存的权利。我们的政府啊，应当广开就业门路，把失业率，现在我们老掩盖着不讲，我们今天大陆有多少人失业，从来不讲的。那么呢，这个呢，我们就提出来呢，我们国家要颁布这个最低生活标准，要每个人呢，大家都有饭吃，达到这个温饱生活。根据不同地区的呢，我们提出呢，就 农村每人每月他的生活费用不能低于300到500，乡镇县不能低于500到800，城市不能低于800到1000，达不到这个最低标准的，政府应当给他补助和救济。 嗯， 那么这个 好的，沈先生，对不起啊，这个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了您的意见，非常感谢您打电话来发表您的看法。沈先生提到这个新四座大山，吃不起饭，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还有这个住不起房啊，这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接下来是董先生，董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董先生是从哪里打来？ 天津。 天津的朋友以前也是来参加过我们的讨论，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反正我是也许确实做到，但是对于我来讲没有亲身体会到这些优惠。 嗯，您是 简单的一个 对，您是现在是什么职业呢？ 我是家教。 您是家教，对，您觉得这个民生的政策跟您影响不大？ 您基本上没有，对于我没有感受到什么样，感受到什么样实际的优惠。 嗯，好的，非常感谢天津的这个董先生。董先生现在从事的是这个教育的行业，他觉得民生政策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接下来听一位是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 吴先生是上海的朋友吧？ 是的，我是上海的。 对对，这个也是我们经常打进电话来的这个听众了。这个您怎么看这个民生政策呢？ 我感觉这个民生，关注民生的这个事情啊，好像政府在这方面比较担心，在那个我。在发展， 嗯， 那比如说我们家里一个人从今年年初开始有一个叫医保， 嗯， 那当然也有不足的地方， 嗯， 就是我太太她已经超过50多岁了，到现在没有养老金。 嗯，这个没有养老金的原因是？ 能看到吗？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是感觉关注或者说关心还是不够。有好的地方也有不足的地方。 嗯，有成绩但是还不到令人完全满意的地方。 那但现在刚开始了，我们有这样的耐心。 嗯。 希望政府在关注民生方面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好的，非常感谢上海的吴先生。吴先生说哎有这个耐心。接下来是庄先生。庄先生你好。喂，庄先生。 庄 对，庄先生是从哪里打来？ 我是上美市红海湾。 哦，汕尾的朋友是昨天有打电话来吧？ 对对对。 对对对，今天您对这个民生的话题怎么看呢？ 我就看这个对民生啊，现在有些干部啊在包庇，我们从99年投诉到现在，关于土地的事情还没有得到解决。 嗯。 但是有些呢是治理不当，这是多包庇。所以有些农民的土地的，现在这有农民的一分钱都没有， 嗯， 而政他把是农民啊还是什么民，我都不知道，他死的人是几只，30多年就有田分，分的人一分钱都没有，这什么个道理？国家。 嗯，好的，这个庄先生应该是。昨天也有打进电话来，就是反映这个农村土地啊强征的这么一个问题，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那对于今天这个民生的议题啊，好像就是说这个民生很多事情都可以包在这个民生的大箩筐里面，有的时候跟你的处境，我相信跟你的职业甚至是年纪，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位应该是比较年轻的董先生就觉得对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其实某种程度上呢，就是可能年轻人相对来说对这方面的需要或者说敏感度也没有年纪大的朋友们那么的敏感，因此在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是会注意到你的所处的这个社会阶层，你的职业，包括你的年纪，都会让你的这个民生需求产生非常多的变化。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它制定一个民生的政策，不要看只有两个字啊，那其实这里面真是悠悠万象，这是包含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事情真是太多了，要把这个民生做好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也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